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我叫苑一，我来自北京。那今天非常高兴呢，能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。我诵读的篇目是史铁生先生的文章《秋天的怀念》。双腿瘫痪后，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。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，我会突然的把面前的玻璃砸碎。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，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，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。当一切恢复沉寂，她又悄悄地走进来，眼边红红的看着我。听说北边的花都开了，我推着你去走走，她总是这么说。母亲喜欢花，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。不，我不去。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，喊着不可活什么劲儿。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，忍住哭声说，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，好好活。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。后来妹妹告诉我，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。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。母亲进来了，挡在窗前。北海道菊花开了，我推着你去看看吧。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。什么时候？你要是愿意就明天，他说。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。好吧，就明天。好吧，就明天，我说。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。那就赶紧准备准备。哎呀，烦不烦？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？他也笑了，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，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。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，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？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南转北风1-2级转3-4级，最低气温-7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，来来，这儿四位，嗯，给这儿续人啊，这儿囊定，这儿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，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